没出来呢，天去黑的，去哪旮了呀？ 给孙子买早点去。你瞅瞅那李大爷的早点铺啊，早就把炉子给烧起来了， 可不咋的嘛，这油条的香味啊都飘过来了。 是谁起的最早？是谁起的最早？天上闪烁的星明星，他呀他知道。人们还在梦想，星星还在微笑。早点铺的老爷爷早把炉火烧旺呀，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，油条转得香。 老爷爷早把炉火烧旺了， 滋滋滋滋滋滋滋，油条炸得香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烧的烤得好。 哎， 炉中香味飘进脚下的窗口。 阿切 阿切 阿切， 人们相信了。 你瞅瞅，这油条炸的是嘎不溜脆，那豆浆磨的刷白刷白的， 可不咋的。要说人家李大爷可真有两把刷子呢，大爷呀，你给我两个芝麻烧饼，一个糖水麻花，再来碗豆浆。 一碗豆浆两个